据南朝鲜网报《人间日报》报道，参加和平统一国际讨论会的各位海外人士17号在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，并要求缔结和平协定，撤走美军，履行615共同宣言。会上发言者说，通过14号到17号在首尔举行的讨论会，证明分裂的原因在于美国。朝鲜半岛持续着70多年来的分裂，敌对关系和战争危机的原因也在于美国的称霸世界战略，并指出要在朝鲜半岛终止分裂和实现和平，就需要美国着手缔结和平协定。会上宣读了一项声明。